他江湖来他都没有房权，你只能租房不能买房、 哦、 而且基本上是没有户籍、 嗯、 就除了这个本地人以外，你新过去的人户籍不变，你本来是去这个户口在什么地方还是在什么地方，这你在这地方住的房子你过一段时间你不在这工作了，你这个房子还丢下来跟你没关系。 嗯， 嗯，所以这个挺好，就是从根本上就是解决了那种、嗯、炒房啊、哎、啊这样的。 他是在探索这个、啊、这个一套这个模式、 嗯、 就是我不靠土地财政，不靠这个地上物这个来这个养活这个我的这个财政，这迫使呢这个兴趣的所有的企业部门的你都要往这个高科技高质量的从这个速度型规模型发展到这个品质性发展，让他们要有这样一个提升的、 嗯、是的是的、嗯、所以呢这一套理论和这一套做法呢、嗯、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哈， 是是 是， 是、 从根本上就杜绝了一些问题发生了， 对对， 所以这点真的是非常好。 对对， 另外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长租公寓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有一些这个公共的租赁房、 嗯、 啊，以国家的名义这个来、嗯、啊创立的一些公共的租赁房叫出现了、 嗯、 那么出现以后确实给很多想租房的人带来了一些希望哈、 嗯、 也是非常的，应该说呢也是、 嗯、 让他们非常的踏实、 嗯、 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一些这个租赁房呢、嗯、咱们是愿意让大家长期的来进行租赁哈、嗯、这样对于租户来讲、嗯、他心里也特别踏实、嗯、不用来回来去的这个搬家， 对对对，不要搬来搬去。 但是现在有一些企业呢可能也利用这点呢，就是让大家来长期的租这个公寓，是一次性的来交齐这个钱、 嗯、 哎呀这个事情真的不要弄巧成拙哈、啊、把一个好事情弄得呢让大家非常棘手哈，所以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具体聊，比如说还有这个房产税的一些问题啊。 好的 好了，那咱们上半段呢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继续交流。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只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房产税主任杨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